听，这里是大新，这里是大新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，这里是大新。 这里是大兴，我是主持人景然， 我是主持人于磊。 今天是11月30号，星期四。节目一开始，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温度4摄氏度。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。接下来，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。 最近一段时期，大兴区各街镇都在积极落实安全隐患排查，在严格排查的同时，不少镇街在行动中采取了温馨的方式，让民众感到了人文关怀的同时，也有效地遏制了身边的那些安全隐患。 11月25号，信丰街道在一次回头看安全检查行动中，发现某饭店将街道封存物品擅自搬离。信丰派出所民警对饭店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，目前饭店已经停业。 最近，地铁4号线大兴线、14号线和16号线列车上，请勿倚靠安全门、奉上级指示等说教式的地铁安全提示语退出，上岗的是5段温馨散文式的提示。比如说，一个宽广的肩膀或许可以让你卸下生活的疲惫，一时放松的依靠或许可以让你得到片刻的舒缓，但安全门不是爱人的肩膀，而是保护我们的移动屏障。 接下来，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。 本台消息，最近一段时期，大兴区各镇街都在积极落实安全隐患检查，在严格排查的同时，不少镇街在行动中采取了温馨的方式，让民众感到了人文关怀的同时，也有效地遏制了身边的那些安全隐患。上周日一大早，家住亦庄镇广德苑社区的杜富莲就穿上了平安志愿者的蓝色马甲，与另外一名志愿者一起在社区里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他说，今天我和顾大哥负责巡查，每栋楼每个楼门都转转，发现楼道和阳台还有乱堆的东西，我们就敲门去做工作，让他们赶紧收拾收拾。今天是周末，赶上家里都有人，正好。杜富莲是广德苑社区的一名居民代表，也是一名社区治安巡查志愿者，平时在重大安保任务期间都积极主动地协助社区完成安保执勤任务。 近日，杜富莲和其他12名社区居民一商量，自发组建了居民互助安全隐患排查劝导队，每4个人一组，开始了对整个小区的安全检查。各小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每天在小区内走走转转，爬楼入户，只要发现有问题，他们就会到居民家里，劝说居民自行消除这些安全隐患。这些问题包括车辆占用社区消防通道、楼道堆积杂物、利用飞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、居民阳台和空调室外机存储物品等情况。在杜富莲的带动下，广德苑社区越来越多的居民投入到了互助安全隐患排查劝导队中来。他们不仅能发现问题，劝导居民，而且遇到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家中杂物堆放过多的情况，他们还会一起动手进行清理。 因为是自发组建的队伍，也没有居委会配发的统一服装，所以队员们就身穿平安志愿者的蓝色马甲，出现在小区的各个角落。他们的身影又为社区平安建设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1118火灾之后，魏山庄镇河北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把村里的党员组织在一起， 通报了近期的情况。老党员王淑云听说这次火灾造成了人员伤亡，看完了火灾事故警示宣传片，心里非常难过，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。开完会以后，他直接奔向自家的出租房。 因为他刚刚接待了从大红门服装店搬来的一家四口人，面对风尘仆仆、满身疲惫的他们，王淑云耐心地跟他们讲解了安全问题，同时表示会帮助这一家人找个好去处。第二天下午2点，一辆将近10米的大挂车准时停在了王淑云的家门口。王淑云老两口一起往车上搬运租房人的物品，装好车以后，王淑云还不放心，跟着这家人一起上了车，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河北永清，帮着这家人卸完车搬上楼才回家。回到北京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。 本台消息，11月25号，兴丰街道在一次回头看安全检查行动中，发现某饭店将街道封存物品擅自搬离，兴丰派出所民警对饭店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，目前饭店已经停业。记者随后来到这家饭店，看到店内堆满了物品，正在准备搬离。兴丰街道办事处安全科安全员张学腾告诉记者，11月22号，兴丰街道在大排查行动中查出了这家饭店存在较大安全隐患，液化气瓶有问题，供气合同也没有看到，我们进行了查封处理，希望店主交完整改报告后再开封，消除隐患。据了解，饭店负责人非但没有及时上交整改报告，还于11月25号私自将封存的液化气瓶搬出了房间。 大兴公安分局兴丰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，经了解情况，店主认为整改成本高，打算放弃这个店，拆封条为了清空店内物品，方便进行搬离，民警对店主进行了法制教育。兴丰派出所民警明确告知店主，封存物品不能由个人随意搬离，如果遇到特殊情况，应该与主管单位及时取得联系，依法行事。在此，兴丰派出所民警也提示大家，为了您及他人的安全，还请自觉遵守法律法规。 本台消息，最近地铁4号线大兴线、14号线和16号线列车上，请勿倚靠安全门、奉上级指示等说教式的地铁安全提示语已经退出，上岗的是5段温馨散文式的提示，比如一个宽广的肩膀或许可以让你卸下生活的疲惫，一时放松的依靠或许可以让您得到片刻的舒缓，但安全门不是爱人的肩膀，而是保护我们的移动屏障。京港地铁解释，推出温馨版提示的初衷是通过创新吸引乘客关注，随时随地留意乘车安全，同时语言柔和化有助于提升乘客的出行愉悦感。 京港地铁的摸底调查显示，柔声细语的安全提示反而更容易引起关注。14号线从大望路站开往九龙山站的列车上，市民吴女士带着上小学的孩子乘车，她说原来车厢里的广播孩子从来不感兴趣，刚才那段提示就像是一段小故事，她听得倒挺认真。这次车厢里推出了5段柔板提示，讲述了5个小故事，分别是请勿携带易燃易爆违禁品乘车，通过闸机请抱起孩子，文明排队先下后上，请勿倚靠安全门，请勿在车厢内饮食或大声喧哗。京港地铁介绍，这些提示是为16岁到40岁的乘客们量身定制的，他们是地铁客流的中坚力量，也更追求愉悦的乘车环境。乘客赵先生说，在6号线碰到过临时停车，司机广播说奉上级指示本车如何如何了，感觉挺别扭的。北京地铁的一些通知公告也会以此开头，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事儿就是命令，乘客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。 记者在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站、人民大学站、6号线朝阳门站、通州北关站等询问了45位地铁乘客，超过70%的人认为奉上级指示太生硬，让人难以愉快接受。一位一线站务员说， 地铁很早就对服务用语进行过规范，比如少说不这个字，但是对于语气等没有明确规定。有时候乘客更容易接受好言好语，直接提要求反而效果一般。他举例说，早晚高峰碰到低头族，如果说车马上就来了，您可得做好准备了，我一会儿推您一把，一般乘客都会笑着答应。但如果直接说别看手机了，有些乘客压根儿不搭理，还有一些人会用眼睛翻你一眼继续看。 本台消息，近日家住大兴的刘女士购买并安装了日上暖气片，安装过程十分顺利，刘女士也十分满意。可是就在试供暖的第四天，11月10号早上9点多，刘女士发现家里连接暖气片的暖气管突然喷出水柱。我听见砰的一声，再出去看，只见暖气管喷出来的水就像水枪一样喷了整个房间。刘女士和家人赶紧采取应急措施，用毛巾堵住喷水处，并盖上厚被子防止水继续蔓延。刘女士说，此前暖气片一直没有使用，这次开裂让她十分意外。 刘女士说，我们马上联系了暖气安装工人，工人在一个半小时以后来到了家里，但在这一个半小时当中，水流量几乎对我的新房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。新铺的地板和壁纸、新买的床垫以及半个客厅地面都被水浸泡，还有被褥、枕头和床头柜等也都浸泡在水中。工人告诉他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安装问题，阀门没有拧紧导致管子错位，他们承诺可以协商赔偿。由于工人对问题有承担而且态度很好，我也很满意，就让工人修理好管子离开了，等待他们的解决方案。但是刘女士等了2-3天没有人和她联系，我开始不断地给日上打电话，终于公司提出了解决方案，赔偿3000元人民币，并且告诉我如对这个方案不满意就申诉到公司进一步解决。 刘女士说，她无法接受这个方案，因为暖气管道的问题，现在很多东西都需要再次装修，装修花费远不止这些。刘女士随后将问题申诉到日上公司，但相关负责人却推脱说，此事为安装公司的责任，申诉被打回。刘女士说，在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表示日上公司负责暖气片的输送和安装，现在出了问题又不负责任，这个态度让我更加气愤。记者看到刘女士所持合同上面明确写明厂家安装赠送50000元保险。刘女士随后将情况反映到大兴区工商局，通过协商，日上公司相关负责人承诺会跟领导反馈，尽快给出新的解决方案。 11月26号，记者了解到，日上公司相关负责人已经到刘女士家中对现场进行拍照，并且和刘女士一家人商量赔偿方案。日上公司表示可以赔偿12000元。刘女士说，我们家需要更换的物品总价在18000元左右，不想因为这件事再牵扯经理，只要别让家中损失太大就可以了。目前双方仍在就解决方案进行协商。 本台消息，小说里都不敢写的情节在现实中却发生了。2周前，苏州的小袁和丈夫去塞班岛度蜜月，不慎将手机掉入了海中。11月24号，他突然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手机，原来他的手机被一对北京的游客捡到了。11月28号下午，记者联系上了小袁的父亲袁先生，告诉记者，如果不是收到了手机，他也不敢相信掉进海里的手机还能找回来。他说，本月13号，女儿和女婿到塞班岛度蜜月，在酒店附近的海域游玩时，装在防护套里的手机不慎掉到海里，小两口当时在水里摸索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。晚饭后求助酒店打捞，也是一无所获。 手机丢了，很多照片也就没了。11月20号，小两口在遗憾中结束了塞班之旅。22号，袁先生去营业厅销卡，在办理之前，他最后一次呼叫了这个手机号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电话居然打通了，接听的是个北京姑娘。原来小袁的手机被北京游客王先生夫妇捡到了，接电话的姑娘正是王先生的女儿。

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。 我在深圳要贷款。 我在北。